端午节了。 对呀、啊啊，这个中国这个法定的节假日算是一个大的节了。 对，算大节、之前不算大节，后来韩国和我们抢，于是中国就赶紧放假。 对， 一个大节哈。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对， 但是同时要说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明天我们还得上班。 是，上了5天了，还有最后1天。 坚持坚持哈，上完这一天之后呢，端午节就可以尽情的出去玩了。 嗯， 哎，我觉得中国的这些节假日里面哈，最舒服的应该就是清明端午了。 哎，因为这时候天气还不太热。 对，天好。你看11吧，那个时候其实在北京来说这个气温还是高居不下。 是的， 还是不太舒服。就是清明和端午这两个假期哈，哎呦，天儿特别好， 特别舒服。而且我看了天气预报了，明天天气还比较高，但是过两天之后真的温度不是特别的高。 这几天其实包括北京的这个天儿也不错，你看蓝天白云的哈，霾都躲光了。所以也是蛮适合大家出行的啊。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呢？ 对呀、 当然了，端午我们怎么能离得开吃呢？哎，我发现中国很多传统饮食都和吃相关啊。 哎， 过年咱们得吃饺子， 吃饺子，对， 元宵节吃元宵， 吃元宵， 端午吃粽子， 清明吃鸡蛋，对吧？ 这个还有 中秋吃月饼， 对，都是吃哈，永远都离不开吃。 这个冬至得吃饺子，还得 对，冬至不吃饺子冻耳朵。 小年得吃饺子， 这饺子万能啊，真是。 对， 你看，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家里的老人吧，可能年轻人不是特别讲究了哈。你像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一到过年过节，这都不说了，包括很多24节气里面的，比如说，哎，今天小满得吃饺子， 对， 今天什么谷雨得吃饺子，反正什么都得吃饺子，但是端午不吃饺子， 对， 端午吃 粽子， 对，粽子，我觉得这两年粽子也是慢慢开始五花八门起来了。 哎呦，我记得小时候只有这个 甜粽子， 对，就蜜枣的。 哎，你们还包枣呢？我小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包，就是糯米粽子， 放点糖吗？ 对，糖也不放，就是糯米，纯糯米包出来之后呢，得蘸糖吃。到现在这个有三角粽，有四角粽子， 对， 还有这个肉粽， 大的、小的等等的， 还有什么蛋黄粽， 还有肉的， 对，等等的，就像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就基本上网友都会变成两派。打一仗，打什么架呢？分甜粽子派和咸粽 子 派。 对， 有的人说，哎呀，就应该吃甜粽子；有的人说，就应该吃咸粽子。这就像那个五仁月饼和这个甜的其他的月饼打架一样，蛮好玩的哈。但是我跟大家说哈，你吃过粽子里面放肉的，也吃过放蛋黄的，你吃过放辣椒酱的吗？ 哎，这还真第一次听说哎！ 你即使吃过放辣椒酱的，你也肯定还没吃过放两把草木灰的吧？ 草木灰是什么？ 草木灰就是草木灰。哎呀，我们先来卖个关子哈，这粽子真的是五花八门了。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端午节的粽子。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呢？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互动哈，或者你见过什么千奇百怪的粽子呢？思娘，我见过最千奇百怪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草木灰粽子。好了，那具体是一个怎么个草木灰法呢？我们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进行的细聊哈。先等着您来互动吧。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或者说你见过什么奇葩粽子哈？都可以来到鲜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来聊一聊哈。好啦，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面等着您。 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不用问你都知道，异国的工地背摇头又晃脑，浪漫的背景也一跳就发结，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眼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异国的工地背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被晃就好。难得天气好，走一条，想东试试跳大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偷客栈开门喽！ 欢迎闲偷客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端午节的话题。端午节我们吃什么呀？ 嗯，吃粽子。 对，好了，刚才节目当中我和大家说了一点哈，就是草木灰的粽子，你见过吗？有很多听众说，哎呀，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草木灰那能吃吗？ 不是，我解释一下哈，并不是往粽子里面放灰啊。 对，那肯定不是嘛。那要吃草木灰的话，那这个只能说口味确实太重了哈。给大家普及一下哈，草木灰啊，其实说的是灰水粽和灰粽。 嗯， 灰水粽呢是广东广西粽子的吃法，它是用草木灰泡水而制成的。那怎么泡的呢？就是用这个草木灰泡成的灰水儿，用这个水啊来浸泡糯米 啊，把这个米给腌成灰色，泡成灰色。 对，但其实它那个色出来不是灰色的，是赠黄的那样的一个颜色，金黄色的，特别的漂亮。这个草木灰的水呢，能够将糯米加以染色增香。 嗯， 这样包出来的粽子呢，就叫做灰水粽了。啊，它这个灰水粽， 灰水粽 其实是首先我们是要选出上好的草木灰。 嗯， 草木灰怎么选上好的呢？我们一定哈，不能说随便拽一把草来烧成灰， 烧成灰、 哎、那不 是对。 对，必须啊，我们首选哈、啊、最好的一种就是黄豆荚。 嗯、 哎、 新鲜的黄豆荚。 对 对， 咱们吃那个黄豆啊，豆子包出来了，那个黄豆荚您别丢，把那个黄豆荚晒干了，把水分都晒掉。 嗯， 晒干之后呢，在一个干净的地方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这个黄豆荚给烧成灰。 嗯， 烧成灰了之后呢，我们再倒入清水浸泡也、注意这个时候不要先着急把糯米给丢进去，直接就完全是水儿。那浸泡一夜之后呢，再加上滤纸来过滤一下，多滤几遍，最后得出来的这个没有杂质的这个水儿就是草木灰的水了。但是值得提醒的是哈，这个水的颜色并不是灰色的，而是澄黄的金黄颜色。 嗯，黄色的。 对的， 对， 把这个黄色的水呢就称作灰水啦，我们用它来浸泡粽子、浸泡糯米、 浸泡糯米、 哎、 对， 糯米洗干净之后呢，再放到这个水里面去浸泡一整天，这个时候呢，糯米就会饱吸灰水，颜色呢也会由原来的白色变成了黄色、染黄了，当然了也会透露一种碱味的清香哈。用这个泡好的碱水呢包成粽子，蒸煮熟透之后再蘸什么呀？不能蘸白糖了 啊、哦， 得 蘸 蜂 蜜。 对、 哦， 这个时候，这个非常原来的那种草木灰的那个清香的碱味儿和糯米的香味儿以及蜂蜜的甜味儿三种味道发生一个碰撞，在您的口腔，在您的味蕾里面就会爆出不一样的火花。 嗯，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粽子的包法可能还挺麻烦的。 对，但是这个看着这个粽子真的是晶莹剔透的呀。 对呀、 啊，对 呀、 啊，特别好 看的。嗯，但其实哈，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叫灰水粽，还有一个叫灰粽。 嗯、 灰粽的，我跟你大说啊，其实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嗯， 通俗的来说，灰粽是贵州的一种吃法，贵州人可能比较耿直，所以就是直接把草木灰给包到粽子里面了。 嗯，那这样 好吃吗？是吗？ 嗯、哦，对呀、啊， 你回家试试 灰味儿啊， 回家试试。咱们这个灰粽先来卖一个关子哈，我们稍后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哎，想问问貂蝉，你知不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包粽子呢？你知道粽子的由来吗？ 纪念屈原啊。 啊，那纪念屈原为什么要包粽子呀？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说你这， 但是。 纪念屈原这个我知道啊， 嗯， 对呀、啊、就可以了。 那但是纪念屈原为什么比如说不包包子呢？ 你包子太平常了。 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这也是一个非常大家都很多人都比较知道的一个粽子的来历哈。就是粽子当然首先第一确实是为了纪念屈原的，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哈，古时候的粽子呀并不是用芦苇叶来做的、 嗯、 我们现在叶子都用芦苇叶来包的，对不 对, 对， 那个时候不是，古时候的粽子呀是用竹筒来包的， 嗯， 也叫做筒粽。后来呢又用到了艾叶或者是苇叶又或者是荷叶来包粽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屈原当初投江自杀嘛，后来人们就是也是这个纪念屈原，说祭祀屈原的东西啊都被江中的蛟龙给偷去了， 嗯， 比如说祭的什么玉米，这个直接往江里撒的米呀、啊 嗯、 肉啊等等的，哎，都说被蛟龙给偷去了。以后呢就说哎呀不能这样直接往江里面撒大米了， 嗯， 哎也是这个保护怎么说呢，我现在有点 词穷了。 对，有点词穷了、嗯、其实也是虽然说有一点点封建迷信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嗯、 就是说把这些米之类的东西用艾叶给它包住，包好了之后再撒到江里面，就不会被江里面的蛟龙给偷走了。 哦， 哎，就会真正的到达我们的屈原先人的口中了。 嗯， 所以慢慢的就演变下来， 演变成现在这个粽子。 哎、对，是。嗯、好了，那粽子的来历也和大家说完了哈。你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粽子吗？欢迎到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来和我们互动一下。 嗯，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端午三天哪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更有庆阳独家特产雄安白洋淀生态鸭蛋赠送。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捷克共和国，一个世人心中不曾遗忘的深刻名字，在这个陌生国度里，暗藏被遗忘的美丽及亘古的艺术杰作。你还记得鼹鼠的故事吗？还有课本上的布拉格之春，当年曾经辉煌的军工大国，宛若童话世界的中世纪小镇，米兰昆德拉笔下全球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 捷克共和国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捷克绿卡可合法通行欧盟各国，并可长期在欧盟成员国居留生活。捷克于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非常喜庆的一首歌曲，来自王菲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喜相逢》。一放到这种非常喜庆的歌，就总感觉要是过什么中国的传统节日了。 对，而且这个跟这个端午节还蛮觉得蛮相配的， 挺有那个味道的。 是， 我这想半天，我想不出来这个歌，总感觉听着特别耳熟，但是好像听起来应该不叫喜相逢。哦，我想起来了。那个树上的鸟 儿，天仙配。 对，哎呦，我这想了五分钟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哈。好了，那我们还是继续来聊粽子的话题。我们有很多听众和我们互动哈，大部分听众，哎，因为都是老北京人嘛，大家都说从小吃的就是豆沙粽 啊。北京吃豆沙粽， 对，那个豆沙粽啊，一定不能是买的。 必须是那个豆沙，不能是买的。 对对对，因为现在有很多超市有卖那个豆沙馅儿的嘛， 是 也很便宜，大袋一大袋的。但是那个机器成品加工出来那个豆沙馅儿就没有自己家里做的那个味道，一定要是自己现买的红豆，放到锅里煮，煮烂了之后自己把它给碾成泥儿。那个豆沙泥儿里面啊，必须还得有像碾不碎的那种一颗一颗的小豆子， 而且还有那个豆的那个皮儿。 对，说这才好吃。 对， 包好了豆沙粽之后，直接蘸上白糖或者蘸上红糖。 哎呦， 这也是哈。其实我从小也算是吃甜，就因为北方人真的 北方吃甜粽子， 对，都吃甜粽。 我从小是吃枣粽，蜜枣的或者那种大枣的，然后就是豆沙的。 对，我从小第一次吃肉粽的时候还觉得特别奇怪。但是说实话，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吃肉粽是一件好奢侈的事情。 就觉得没见过。我也是上大学之后了，看见南方的室友，南方的室友有买的这种肉粽，还有这个鸭蛋黄粽。那这能吃吗？这肯定不好吃。 哎，你像我们今天很多听众都说了，说这个一直从小都吃甜粽子，长大之后才吃够，原来粽子还有肉馅儿。但是这个有听众说哈，说但是自从吃过肉粽之后，我就深深的爱上了它。 是吗？ 你看又是一个肉食动物哈。 我一直都没有尝试过。 还有一位听众叫白百合之恋哈，他跟我们说喜欢吃南方的咸味粽子，今年自己包了 香菇鸡肉粽，味道还不错呢。 香菇鸡肉粽， 哎，我们统计一下哈，我们所有的听众哈，吃过香菇鸡肉粽或者是听过香菇鸡肉粽的请举手，在微信公众账号鲜托客栈上告诉我啊，您发一个我吃过，我来统计统计看看这个香菇鸡肉粽有多普及，有多少人听吃过啊。反正我第一次听说， 是不是跟那个香菇鸡肉饭一个味儿啊？ 不一样， 但是糯米是发有甜味儿的。 对，因为香菇鸡肉饭的那个是白米饭，它不是糯米不粘，这个是黏黏的， 哎呦， 黏黏的糯米里面包裹着非常香滑的香菇鸡肉，我也挺想尝尝的。我这是第一次吃， 我第一次听说， 对，第一次听说。好了，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聊一些比较奇葩的粽子哈。刚才和大家说了我们灰水粽， 对，草木灰粽子， 对，还有一种就叫灰粽，灰粽就是指名副其实的草木灰粽子了。灰粽是起源于贵州，那贵州灰粽呢不需要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灰水的工序哈，直接把香茅草烧成灰，拌到糯米当中，包成粽子煮熟吃就行了。草木灰呢没有经过水解过滤，依然保持着灰色，所以煮出来的灰粽的颜色自然也是灰不溜秋的，没有高颜值，但是您不能小看了它，因为这个灰粽不仅有独特的清香，它对消化和促进吸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嗯， 大家知道糯米不消化嘛，吃粽子 不 能吃多了，对，它经过这个草木灰的一个终结吧，缓解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消化了。哎呀，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哈，果然是 又说到大话题了，说中国这个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啊。 对， 从做了美食节目之后，我就发现，哎呦，真的这个食文化真的是一个太大、 太 神奇的文化 了，可以这么说， 又神奇，涉及面又广，很多猎奇的等等等等，然后包括包括我有一个朋友，曾经给我带过里面加入了老干妈的自制粽子， 天， 吃过吗？ 放辣椒酱的吗？ 对，老干妈，但是据说重庆、四川那一带会有这样的吃法，用辣椒酱包粽子。 看如果这个走遍中国哈，一定要吃遍中国。 对， 对， 是 到每个地方都要吃每个地方的特色。 但是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哈，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说在四川重庆那一带生活过的人，可以和我们说说，四川重庆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吃的粽子是不是真的是辣的 辣椒酱的粽子。 对，是不是哈，来和我们这个科普一下。那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

偶然的看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北京时间17:5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仙偷客栈。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口味非常独特的粽子，叫香菇鸡肉粽，也是这一位来自，哎，名字叫做白百合之恋的听友和我们分享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奇葩的粽子，我来给大家说说啊。 嗯， 海鲜杂烩烧肉粽吃过吗？ 海鲜，哎呦， 对，里面有包括鱿鱼、牡蛎、虾、干贝等等等等的，吃过吗？ 没有 啊。在哈，泡椒牛肉粽， 哎呦， 吃过吗？ 辣的， 有泡椒。然后我再给你举一个哈，有这个香猪酸菜粽，吃过吗？ 酸菜猪肉粽， 对， 东北产的吧？ 不是东北的，这个叫巴马香猪酸菜粽，不是酸菜猪肉的哈，人叫香猪酸菜，这名儿比你们东北那个 洋气， 对，洋气一点。这个卖家说哈，这也是淘宝上的一个热门店铺，卖家说采用巴马香猪鲜肉、新鲜的冬笋，还有江山人腌制的酸菜，这应该算是江山的地方的美食哈。纯手工制作的一个肉粽，有卖家还有评价呢，说是很香的肉粽哦，好吃，馅儿足，肉香。我们可以看到信息里面总共有8个买家秀，其中有3位是浙江人，可能也是浙江的一个口味哈。当然了，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貂蝉非常不喜欢的，榴莲粽。 哎呦，这个，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不吃榴莲的，但是闻到这个味道， 我跟你讲，貂蝉，我回头我一定要尝试着让你吃一下榴莲。 不， 真的，榴莲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很香。 之前我尝试过一次，在大连的时候买过，吃过一口，我那一天整个人感觉都浑身散发着臭味儿，真是。 哎呦，我闻到榴莲的味道走不动。我之前没有吃过榴莲的时候，小的时候，哎，超市进了榴莲会觉得，哎，新鲜东西是吧，那时候南方水果比较少见，然后就觉得哎呀好臭啊，谁吃榴莲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当后来我也是尝试过一次，尝试过一次不行，就是不敢吃。到后来呢，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榴莲？我是从榴莲酥开始爱上榴莲的。吃了几口榴莲酥就敢吃了，觉得 没有那么大的味道。 对，然后慢慢的爱上了榴莲酥，于是就整个人都爱上了榴莲， 一发不可收拾了。 对，一发不可收拾。我现在 想，这个粽子会把这个榴莲煮熟， 对吧？这个臭味可能它那个榴莲的味道可能会更大。 反正煮的时候你又没有吃嘛，你没有闻到嘛，对吧？你干嘛要自己在家里包呢？你可以上淘宝买吗？买完了回来稍微加热一下就好了。 对啊，我想加热的过程肯定会这个味道很重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榴莲这个东西就像臭豆腐一样，一个道理，就喜欢的人就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不喜欢的人就是恨不得退避三舍。曾经我因为我喜欢吃榴莲，我父亲给我买过一整个榴莲，说那你不是喜欢吃榴莲吗？吃吧，吃个够。 哎，还有夏天了，很多人喜欢把榴莲这个放在 冰一下， 对，冻一下， 特 别 好 吃，说像那种冰淇淋的感觉是。 后来我爸给我买过那个榴莲之后，他一整天没出门，把自己关在屋里面，说你在外面吃。没事别打扰我，不准开我这个屋子的门。好吧，那今天的仙童客栈也和大家说再见了，马上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不要忘记吃粽子哟，拜拜 拜拜。